嗨，所有的 Hope 的家人，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随着天气应该有越来越好了，对，也很期待今年。我其实那一天有发现一个回顾哦，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有说，我太期待2020年了。那对很多人来讲，2020年可能就是充满着辛苦，然后隔离，什么疫情的关系，世界失序。但是我也发现，在这些混乱当中，我在2020年真的是被扩张最多。不管是我的耐心、我的能力、我的思维思考的方向，或者是我的应变能力都变强了。那上礼拜我们提到的就是为什么有些东西就让我们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呢？对，那刚刚我们在上周提到的就是有关系、经济很健康。那我本来今天想要进入下一个主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东西还蛮多可以再度分享的。那我也希望呢，就是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呢，可以呢，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找到这个亮光。我们说上周我其实有提到，就是关于自律这件事情 self control， 其实这是我最弱的。对，我很期待神啊真的可以扩张我结出这一个果子。对，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不爱受控制的小孩，然后妈常说你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对对对，就是我真的是很多东西我很难去做规律的事情。那 especially 我当没有在飞的时候，我常常会怀疑我自己，我真的有办法在教会全职吗？这是一个朝九晚五很规律的事情，我对我来讲我是过去人生从没有想象的，因为我就是生活很喜欢探索乐趣，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就是这么的甘愿朝九晚五。对，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些东西呢，其实我后来也在一个就是一个 podcast 学到，就是这跟你在神眼中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耶。怎么说，我那时候听的时候蛮震撼的。他说当你呢要建立一个好习惯的时候，如果没有去连接你的身份，你是很难去建立的。比如说如果你真的看见了你的身体是神的殿的话，那你这么看重神给你的身体，你知道这个身份这个生命是宝贵的，你就会用心去珍惜它。对，所以我知道我这礼拜会再找时间去健身我这件事情其实做得很不 OK， 很不好，但是我也在努力的学习。那我可能运动方面并没有像很多人那么的频繁，或是我常常还是很晚睡，但是我至少我蛮刻意的去注重我的饮食。对，很在乎我有没有吃到均衡，然后很在乎我是不是喝太多饮料啊，吃零食啊这样子。那我上周讲到说我不喝饮料，其实很多人就想说真的吗？我常常看到你喝饮料。我要讲就是说我会喝饮料，但是我不会主动或是没事想到就去 7 买一杯饮料来喝。但如果有时候大家一个场合喝，我还是会喝，我不会把自己搞得我一定只能喝温开水。那我觉得有的人做得到这一点，其实我是真心佩服你的，因为你真的像很多女生会为了她的生理期 很认真的只喝温开水，这就是你知道你要保护你的身体。对啊，所以其实建立一个优先次序其实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跟你的身份感有关。如果你呢今天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然后呢你根本不在乎你的车，你不这么看重你的车，车上非常脏有烟蒂，还有你可能上礼拜穿的旧衣服，然后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垃圾袋，我老实说客人上你的车也会在你车上吃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去过某些朋友的车维持得非常干净香香的，然后一尘不染？有的时候你在想要吃东西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问，你想这应该不能在这里吃东西吧，因为我会把它弄脏。你的生命其实也是这样，所谓神的殿也是这样，甚至是你的关系、你的经济、你的健康、你的心理、你的生理都跟这有关。如果你真知道神的殿是需要被保护的、被爱的、被珍惜的，你是不容许随便人踏进去弄脏这块地方的。所以呢我在学界限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人生很大的课题，但是我当我在学会界限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看见我过去的人生是一个很漂亮的豪宅，然后呢我的大门没有关，然后外面前院的门也没有关，有一些朋友很好，经过反而还会帮我把门关上去，有些朋友不是坏人，但是他就想说好奇然后就走进来，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花瓶他就搬走。那时候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想说我的天哪，我不能只 是怪这些人，当然他们品格有状况的话，那也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我知道我是豪宅，豪宅怎么可以随便让人家进去？真正的豪宅是还有保全系统跟管理员的耶。那我这样子把门全部打开，我又真的把自己看成豪宅吗？对啊，所以呢，我开始就是因为这个意向，开始很认真的去学习怎么设立界限，那也开始去透过很多的书，也蛮推荐大家的，像《一路爱到底》还有《过犹不及》，都是非常好的书，教大家怎么学会界限。那这些东西都是跟我慢慢的恢复身份开始的，即使到现在已经好多年在练习这个课题，我还是有时候感觉到我并没有真的很看重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就会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看见我现在的生命，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东西呢？所以呢，有时候我会透过宣告来去宣告神给我的这个身份，有时候呢，我会开始去找一个笔记本，把我的生命的，比如说神创造我的优点和我不足的地方都写下来。对，你就会慢慢的透过这些练习去认识到你自己，去 appreciate 神给你的一切。比如说呢，我很爱讲话，然后我的表达能力也很不错，那这就是神给我的祝福跟礼物。那我是一个呢很会看人的人，然后呢很在乎关系的人，然后呢跟人喜欢有很真实相处的一个人，那这些都是神给我的。但我有很多不足的缺点，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有时候我会比较忽略我自己，然后呢不太懂得保护我自己，那或者是说呢，我是一个不够谨慎的人，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还有就是我是一个超级低敏感的人。有的时候是优点啦，但很多时候就是实在是太大神经了，就是不小心有时候会忽略到哦，原来已经伤害到人啊，或者是说不小心就是让一些没有那么低敏感的人觉得，哟，你怎么这样。对，那我是有时候笑很大声。对，然后呢，所以你会反复去想这些事情，然后呢你生命中绝对就是要活出神原本创造你的样子，所以呢你就可以更去 grow up 你的优点，比如说让你的优点更发扬光大，你知道你今天是可以给人温暖的人，那你就多走出去给人家温暖。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很会建立系统，很会创造这个很在乎细节，很了解系统的人，那你就可以去帮助团队或是公司去建立这个东西，或是帮助你的家里的很多东西呢是更有组织的。所以呢，当你去更大的值去发挥神给你的优点，你会越活越快乐，越活越快乐的时候，你就更有信心去发挥这些东西，你就会一个加成的作用，会越做越好。但是你说那你说缺点怎么办呢？那缺点的话，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觉得 shame，因为神造我们本来每个人就都不一样，就好像溪里的石头，你绝对不会找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人却可以有办法拿石头建成神的殿。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我们就是要被创造成不一样，因此我们还可以互相的磨合相合，以至于可以建造出更伟大的东西来。所以当你有发现你自己有哪些缺点或不足的时候，那在家庭当中或是在团队当中，在事工里面，你就会更知道哦，那我需要跟哪些人一起合作，并且去欣赏这些人的优点，千万不要去嫉妒人家，因为你们本来就被创造不一样。所以当你透过认识到自己的优点缺点，你更明白可以在很瞬间就可以说出这些东西，你才会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跟生命需要建立优先次序，你就会更看见其实你的生命有好多宝藏，你的心是好的，你是良善的，你是怜悯的。所以呢，当你去越看见这个，你就会知道，哇，我有这么好的话，我真的要好好保护我自己，在我的关系里面，在我的财务里面，我需要去规划它，我需要去细分这个前后的次序，那个缓急轻重，我才能去把最 好的那一个被呈现出来，或是才可以达到最大的果效，结出最多的果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再多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那如果大家其实很迷惘，不妨找你的这个领袖，团队领袖聊聊，或是找一些真正爱你的人去问他这些问题。你觉得我的优点是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足的？对，那我觉得都不要害怕去碰撞这些东西，永远去 appreciate 优点缺点，其实都是神造你美好的样子。那我也鼓励，如果你没有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咨询辅导，像是台北灵粮堂的辅导中心，或者是说有很多诊所呢是有不一定一定要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是基督教的一些机构更好，那可能可以透过神的眼光，透过专业咨询的眼光，来更多的揭开这些可能盖在你身上的一些伪装，盖在你身上的一些坚强，或者是一些证明，你就会呢更快的看见你自己是谁。那我相信那个过程是不舒服，但是绝对值得，绝对值得。所以当我开始知道我的人生呢，神有很多美好的计划，包含我的事工，还有我未来的婚姻跟家庭时，我其实真的不得不说，当然未婚夫一直念我去运动有差，但是我很感谢 Pastor DJ 让我知道，他如果是我珍惜的人，我要为了他在未来更好的去管理我的健康，我要为了他更规划好我的时间，这样我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他花时间在一起。我要为了我的家庭，然后呢更多的去陪伴我的母亲，陪伴我的家人。我开始去意识到，我要把一些重点重量放对的地方。所以呢，鼓励大家在这个星期可以想一下，怎么样去花一点时间静下来，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咖啡厅写下来，你要怎么样去排序你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当你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搞定了，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再也不会随便按下暂停键，他们会很棒的运作，而且会运作的很好，你会带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能也好，跟更多的影响力，甚至是会让你真正需要被爱的人感受到你的爱，你真正需要花到的钱花到对的地方，你真的需要在乎投资自己的地方也好好的投资，多爱自己一点 OK。